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0度，听日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94.8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桂花田和你。 风骚快活人和你悄悄话， 想问埋阿祖。那个摩尼公主为什么会叫摩尼公主，有多少岁，有多大，是不是有什么特别，那摩尼公主都挺好听。 香港电台第二台，我和你。 老公，你要揸车喔，还喝 切，怕什么啊？ 老公，你喝了酒，不如等我揸车啦。 得啦，喝了少少啫，我有分数啦。定啲喎！ 今日凌晨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两死两伤，呢架车司机因酒后驾驶被捕。 酒后驾驶，害己害人。 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9:08嘅时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我是 Albert Ang 欧瑞强，每逢星期日的晚上，我当然在二千靓歌等着你。由现在到凌晨的12:00，一日一共有差不多3小时的时间跟大家现场唱歌。当然我们永远讲紧嘢嘅时候，后面都有啲钢琴占住嘅，你话几靓？气氛已经即刻嚟啦，咁啊多谢阿 Vince 阿泳师，每一次咧弹住个钢琴唱歌，同埋咧。几疲累都好啦，吓都会出现嘅。咁当然亦都有我嘅另外一位拍档系阿乔。阿乔讲先啦，你觉得阿 Vince 点啊？嗰次演唱会做咗一生人第一次个人演唱会，啱啱做完，你又做 band leader 啊？你觉得佢点先？ 我觉得佢好好、啊，我比我想象中好好多。因为佢第一次做咧，应该就好紧张嘅。 系啊， 但系佢上到台咧，又唔觉佢咁紧张。呢个系好难得嘅， 好难得嘅， 好难得，好难得。 佢真系，我相信佢可能同即系自己系揸电单车有关系嘅。即系通常咧，女仔揸电单车都好用噶。点啊 ，Vince 放咗假咯噃？ 好攰， 好攰啊！ 放完假， 因为我系带屋企人去旅行，我做导游，同埋揸车，所以好攰。 哇！你呢两个礼拜咧，真系同屋企人嗰、那个。关系咧就密切到不得了，系咪补翻晒数啦？嗱，演唱会场场都嚟，啊坐晒喺前面捧场，跟住同佢哋一齐去旅行， 咁今日又翻嚟啦，正式啦，咁慢慢先同你倾啦，吓嗰啲感受啊，嗰啲坦白讲，即系我都经历过，不生难忘嘅，第一次做完之后咧，慢慢回味。不过回味咧就唔系净系讲翻演唱会，系讲今晚我哋嗰啲歌咧，全部都可能系值得回味嗰停，因为全部都系啲抒情好听，衬翻而家嘅天气。我所以咧揾咗一位，佢有一隻歌咧叫做《我和秋天有个约会》，哇！即刻要揾汤宝仪。 Hello Albert， 哇！好耐冇上过你节目啊，你知道嗎？ 不过我成日见住你咧，你喺电视咧，真系一扭亲开电视嗰个50强啊，50年啊，咩50个有关嘅咧？ 你都有上过嚟， 都关乎。我谂全香港嘅即系。歌手都可能嚟咗一半噶啦， 嚟一半啊，系啊。 不过我好早期已经上咗两次， 你哋两边都有上噶，强同埋练都有上， 好耐啦。不过已经即系呢个你嘅节目已经变咗长寿节目。咁今日嘅汤宝如咧就，其实我就同佢琴晚先见完。 系啊，我哋琴晚做一个， 琴晚呢个叫做慈善 show， 叫做仁爱堂。 系啦， 即系离奇啊，好真系。 我又觉得啊，见到你同阿吴岱融， 吴岱融啊，系啦，第一次见你， 系新火花嚟嘅。 新火花，我都估唔到啊，即系呢个咁大嘅奸人可以同我合作。 我哋可以做一个演唱会咁样，我觉得好好听啊。 其实我已经系我嘅过咗嘅个人演唱会，已经邀请咗岱融做咗我嘉宾。 咩？你两个自己？ 我自己啊，当然有机会啦。即系叫做咩？叫做中间演唱会， 都要谂谂。即系好似黑勤同埋阿校长咁啫嘛。 咦，叫做中间演唱会都好喎。喂，中间道有冇演唱？有差唔多中间都行进啲系红馆嚟噶咯。 系啊， 尖沙咀中间道。不过佢咧就真系我都好佩服佢吓，即系佢。超级嘅奸人演技，但系咧入到屋里边咧，就每人都中意。 但我真系谂唔到佢唱歌，都系第一次听佢唱歌。系 啊， 系啊，我系好惊喜噶。 仲有一样嘢最离奇嘅咧，就系水霞同埋风云一齐作即合成一只新歌咧，系佢嘅主意嚟。 系啊， 系啊，竟然唔系我。即系你知道我专谂到呢啲嘢，但系佢谂佢话俾我听，可唔可以咁样？因为歌词真系夹得好。 点解有冇解释咧？其实 有解释嘅，因为佢第一佢就以前就好熟我呢只歌啦，水霞啦，咁就水霞嘅歌词咧就即系远在深山一线溪，甚像林中见到样，即系好似咧系一个我哋喺香港出世嘅人，喺即系生于斯喺香港嘅泥土度，好似啲水咁渗出嚟。咁但系咧一到佢唱嘅时候咧就是。哒哒哒滴滴滴哒，即系伴住青山伴，即系之前系 即 系 仙杜拉嗰只， 直情仙杜拉嗰只，但系由佢唱咧就好似哇，你系新界人咁样，系啊，系咪？即系之前咧喺，即系之前系佢想讲一样就系话我哋喺香港长大，我哋无忘初衷啊。就算即系我认为咧，我自己谂咧就系呢两只歌嘅夹嘅地方咧，就系我哋好似水咁，水其实系千变万化， 系啊。 咁喺佢呢个社会。是不断咁样改变，尤其是呢个歌已经真系三四十年，真系改变咗好多。但系个社会点样变都好啦，我哋呢一代我哋无变初衷，就系都唔改变，永远都系留喺香港吓，享受我哋嘅生活 ，enjoy 就得噶啦 ，enjoy。所以今晚咧同阿汤宝如咧就即系一样嗰种感觉啦， 系 即系都讲过好多次啦，亦都上过嚟好多次，亦都同你好好朋友，睇住你大吓，即系因 为但系啱我就睇住阿 Vince 大啦，而家因为我知道阿 Vince 啱上个 concert 系啦，咁但系咧 个反应好好啊， 系啊，佢就会嚟你嗰度捧场啦， 系啊，系咪啊？ 你系11月。15号 系啊， 咁啊，即系我哋齐去捧场， 系啊，多谢。 但系咧，我通常都系咁嘅， 系 点解咧？就因为咧，我要你即系对我哋香港电台嘅听众先付出， 系 即系今晚咧嚟一个 rehearsal， 但系认真唱 歌单， 又唔使强晒嘅，咪俾翻少少神秘感你啦，系咪？咁但系咧，今晚你都可以好随意，其实我哋冇所谓，我哋完全冇压力， okay. 我又唔会问你嗰啲即系访问咁样问你啲。私事啊，好似啲演技咁嘅，系咪啊？ 你一直都唔会啦， 系啦，即系我唔会。 你唔系嗰派嚟噶嘛？ 系啊，我净系同人哋讲啫嘛，唔会问你 的。呢个仲大镬。 不过今晚嗰啲歌咧，就真系头先我就系点提一只歌，就系叫做《我和秋天有 个》。系啊，因为呢几排真系凉咗啦，即系秋天。 其实呢只歌咧，我唔等待你今晚唱咧，我喺。 逢星期一到五七至八嗰段时段、 嗯、 我每日都做节目噶嘛，我都播过呢一排，我已经播过一两次、 啊， 因为我啲歌嘅系好听啦，同埋个歌名真系好嘢，春天就播啊罗嘉丽，秋天就播你呢一首。 我话秋天有个约会。 总会使我思念，曾是断断续续约会的秋天，还是你已计算，终于等我出现？字典屈屈秋风送来叶一片，这个秋天的约会。 睇嗰啲歌咧，真系好秋天噶。你知咧，一秋天咧，秋风起啦，又感冒啊，又成啊。 我就系有少少，大家听唔听到？ 梗系啦，你呢啲叫做咩话嗱？即系以前我哋有一种即系一种病咧，叫做富贵病。其实你呢种都系啊， 咩 富贵病 啊？ 人哋嗰啲富贵病咧，就系点讲咧？嗰啲人咧就财多身子弱啊。咁所以咧就成日病。 我哋唔系啊，我哋周居劳顿。 系啦，你周居劳顿，你系辛苦啲，不过咧就真系一样系财多身子弱搞到。因为咧你系南征北讨咁样咧，阿汤姐你系咪真系差唔多？我谂一个月点都有四五次闲闲地， 即系 又唔好行地嘅，即系 北上去 touch wood 都 OK 嘅， 系咪直情 OK 都好紧要啦？ 唔好咁啦。 阿 Vince 我成日上 Facebook 都见到佢话，一阵间又唔知喺东莞，一阵间又喺湖北，一阵间喂你系咪即系大江南北都会去？ 基本上即都去晒， 北方都去噶， 去晒， 去晒。我又想问啦，咁系即系因为嗰只你嗰啲歌大部分都系啲粤语歌嚟噶嘛？ 粤语歌嚟噶， 主要噶嘛？ 主要噶，系咪佢哋？但佢哋中意听噶， 系啊，中意听又中意唱噶， 系啊。尤其是嗰只合唱歌啦， 咁佢合唱歌你一个人唱咯？ 啊，唔系，通常都系啲即系啲歌手出同我唱， 哦、 或者啲老板同我唱啦。 即系你系凭嗰只即系《相思风雨中》咧，就同咗我谂四千人合作过啦，可能。 我唔止啊，真即可能唔止，即系依25年嚟咧，真系未， 即系可能 你数啊，系啊， 你咪即系次次都唱噶嘛，一定要，咁每一次都有个新。 我遇着啲咩人都有试过噶啦，即系好似琴日阿叻咁样， 系啦系啦，喺电视又 系啊，电视都有几个， 即系你谂都谂唔到嗰啲咧都会试过吓，咁啊，但系真系因为呢一个实在咧，我都曾经讲过好多次啦。即系好可能，因为冇统计嘅，好可能系即系全中国最流行嘅男女合唱卡拉 OK 广东歌， 系啊， 应该都系。 同埋啲听到好多故事，因为呢只歌又点样令到大家可以重聚啊？ 真系啊， 系啊，有好多 或者撮合咗好多人，又有重聚，又有 系啊， 失散 分离又有系啊。 哇，真系！不过即系一只流行曲咧，其实都会系咁。 嗯， 你唔知道会影响到几多人？ 系啊， 你又唔知道边一句歌词咧？ 捉到佢， 捉到嘅真系会，即系我同好多，譬如有时填词人，譬如郑国江老师啊呢啲，真系佢哋即系写词千计嘅歌咧，影响力咧就 系 佢自己都冇人去估计，即系我哋都谂唔到，即系喺电台啊播咗咁多歌咧，有时某天某夜某段时间播咗某一首歌，某一句嘅歌词咧，可能就感触咗好多人。而是好事啊，最好。 尤其是夜晚听咧，特别系会真系。 不过我希望咧，即系呢啲感动人嘅位咧，系正面嘅，系帮到嘅。即系譬如失散又重逢翻嘅，啊唔开心咧就变咗系 开心翻， 开心翻就最好。所以今晚都好希望，嗱你又约咗秋天嚟啦，我就一早约咗你今日嚟啦。咁不如咧，我哋好似冇合唱过，有一啲歌，你唱咩歌我就可以同你合唱噶啦。其实 系啊 ，Evan 你真系好犀利啊，真系觉得 唔系唔紧要嘅，因为我系好就得人啦。因为你嘅声音话咁清丽咧，咁靓咧，我唔想 今日 唔想要你个 key， 唔想要你个 key， 但系好啊，呢啲我话秋天有个约会的感冒声，少少感冒 声。哇，第一句已经 kick 咗添。 唔紧要嘅，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咧系即系求一个字系真， 系 即系你知啦，你喺电视嗰度咧老老实实啦，你个礼拜都出现，不过嗰啲有时 而家停咗啦，而家 我知，但系呢度播系啦，咁有礼噶啦嘛，迟啲系咪啊？ 希望系啦， 啊咁诶，会有时会录定啊啲咁嘅， 多数录嘅。你唔系唔知啊？ 我就永远唔录噶啦，你知噶啦。 你讲 录影啊， 录影，但系音就一定系直 live 嘅。 其实咧，即系所谓录影咧，都可以 NG 噶嘛，因为佢录影啊，佢唔系出紧街嘛。即系如果你话琴晚嗰啲，我哋啲直接出街咧， 系啦， 就冇得 NG 噶啦。 系啦， 咁啊，但系即 系 好似我哋而家就冇得 NG 啦，就见真章噶啦， 见真章。好啦，咁而家就你拣呢一首啊，我都啱啱中意。泳师 ，Vince 唔使夹嘅，你讲就得噶。 好， 咩歌都食嘅。 好。 你一於約定你啦， 約定啦。 還記得當天旅館的門牌，還留著笑著離開的神態。整个城市那样轻快，沿路一起走伴你长街， 还记得街灯照出一脸黄，还燃亮那份微温的便当，剪影的你轮廓太好看，凝住眼泪才敢细看。 忘掉天地，仿佛也想不起自己，仍未忘双眼看漫天望月远飞，就算会与你分离，猜住的气与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 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你约定，假如没有死， 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 想不起自己，仍未忘相约看漫天黄叶远飞，就算会与你分离，凄绝的气要决心忘记，我便记不起， 明日天地只恐怕认不出自己，仍未忘跟死，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白都可认得你。就算你壮阔胸膛，不敌天气，两鬓斑。 当然大家非常之熟嘅一只歌叫做约定啊，咁今日约咗汤宝如嚟我哋二千两歌座，从住咧为佢个演唱会咧嚟一个热身先。通常咧你做演唱会咧几耐之前会准备？ 其实应该一知道播出吓，就已经开始了。 准备咩先？如果女仔， 首先瘦身先啦，系咪？ 哇，瘦咁耐啊！ 是的，如果你急瘦就会那些样子啊，唔好睇。 咦，系喎 ，Vince 都好似系演唱会嗰阵，我突然间见到佢，咦， 瘦咗， 系咪呢件衫啊，定系你个人啊？哇，点解瘦咁多嘅喂，真系 几磅啦、 啊，唔止啊， 尊重场合都要瘦少少嘅。 唔系，不过我几欣赏，即系佢好用心咧。阿乔，佢见唔见到佢着话阿边个咧？阿叻一出场话，哇，系咪阿叻话佢啊？都得廿几寸腰咁，好似好似好似啊！ 从来没人见过你咁瘦嘅， 系 即系用咗咁多年。 唔系而家都瘦啊，而家都瘦咗。 其实我反而觉得咧，即系瘦肥唔系问题，而系一个人咧，你企喺度都精神同埋即系嗰种状态。 系 即系如果你即系 fit 嘅时候咧，佢又好挺，即系挺啲嘅企喺个台度。系无论你几大只或者几细粒嘅人都压到台。 其实最紧要有自信嘅啫，即系你对自己嘅唱歌个歌艺系啊，系定得嘅。其实唔会睇任何噶，你着件 T 恤牛仔裤都可以。 唔系，但系都要嗰个形态都好嘅，即系如果你话系挛晒腰咁喺度，好似哎呀我好攰好惊咁嘅个感觉咯。你真系嗱，譬如一个好举个例，我系晚辈阿姐咁，我识佢几廿年。阿姐咧，你如果你即系论佢身形，佢唔系高大，佢唔系模特儿身形，佢冇咁高，但系佢比例啊各样有，同埋咧佢出台嘅时候咧，佢即系佢好细细粒下嘅啫，其实佢我觉得吓，但系佢真系压到台，好 grand 嘅，即系真系好似华丽转身咁，佢真系企喺个台中间咧。 你唔覺得佢細粒嘅，你覺得佢有啲好有光彩，即係呢一個就係信心同。 你有睇佢演唱會？ 應該有， 哦、真 係係㗎，好犀 利！好犀利啊！你七十歲可以喺個舞台度依然啲咁有活力咧，我係好值得去學習。 你幾歲啊？你 我咧就 算啦，唔使你講啦。 大眼摸下真係少少喎， 對眼啊，咪畫大啲咯，或者配一支眉筆。不過咧，就一陣間咧，我哋可以即係風花雪月咁啊，傾下偈同埋唱歌。因為中我中意湯記咧，就係佢唔拘謹嘅，即係佢乜都夠膽死嘅，咩都可以講。所以咧，你中意講咩？ 唔得啊！呢個 live 出街唔可以中意。 咁啊係，咁啊係，同埋咩唱咩唱？我講錯咗，係應該係中意唱乜就唱乜嘢。 係啊， 中意嗰啲歌，即係一路喺演唱會都未必一定唱嗰啲。 未必，或者可能會唱咁樣。 係啊，都突然間話會唱咪唱咯。 係咯， 好啊。好啊！一阵间咧喺九点半新闻报道后咧，我想讲个 tips 俾大家听。如果中意听歌咧，唔好离开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tips 嚟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66岁男子朝早在大屿山欣澳参加一项三项铁人赛期间，怀疑遇溺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话，据了解，死者有患病记录，稍后会验尸确定死因。赛会对事件感到遗憾。屈臣氏集团证实，死者是较早前退休的前亚洲及东欧行政总裁苏若宇。集团对事件表示哀痛，已经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被指未有申报参与香港电台节目，广播处长梁家荣话，特首办常任秘书长丁业燕薇除了发电邮给他之外，亦有以电话沟通作出提醒。梁家荣话，对方没有其他要求，又话很多节目和退休公务员或公职人员合作，申报程序不是港台负责。被问到节目宣传有没有押后，梁家荣接受众新闻访问时说，节目原定11月中播出，一般是一两星期前，即是下个月初才宣传。有环保组织调查发现，八成受访者认同移走郊野公园的山径垃圾桶，但分别有四成和五成人不同意移走露营及烧烤地点的垃圾桶。绿色力量在上月底至今个月初在网上访问大约300名市民。渔护处助理处长陈坚峰说，市民普遍支持计划，又指至今未发现乱抛垃圾的情况恶化。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预料，内地国歌法今个月底由人大常委会纳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然后进行本地立法。他认为如果有足够的理由，国歌法就需要有追溯力，不担心引起反效果。他指有人侮辱国歌是别有用心，亦有人觉得好好玩，因为他们未知惊，相信有人因此被送上法庭和判监，他们就会知惊。他说国歌、国旗和国徽是国家标志，不需要推出白纸草案公众咨询。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天色良好，晚间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0度，明日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黄耀祖和你。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一个患有运动神经元病的人的回忆， 把握剩余的时间体验外在世界。 一个人 一条鱼，展开人生最后一次旅程。 细胞上旅行的故事呢，讲述有一个患有运动神经元病的弃偶呢，阿泰迪回味返呢，佢病发之前带同宠物鱼展开欧洲之旅，体验呢个世界同埋呢个生命中嘅美好嘅。因为阿泰迪呢係从来未离开过佢屋企嘅，未去过旅行嘅，变咗佢同其他人冇乜接触㗎。当中呢，佢喺旅行期间又遇到唔同嘅人同事。咁喺病发期间呢，佢个身体慢慢转差，但係佢仍然能够乐观面对。当中佢同宠物鱼之间嘅关系更加係感人。 康文署文化节目组跨媒体艺术节目副经理郭黎明阿明话俾我哋知，呢一个栩栩如生嘅弃偶故事背后其实係真实嘅情感回忆。 运动神经元病亦都有人叫做渐冻人症，亦都是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史提芬霍金患有这个病的。而这种病其实是会慢慢影响到患者的活动、说话、进食、吞烟甚至呼吸。细胞想旅行那两个团的成员亦都是有家人因为这个病而离世的，所以更加能够全神地演绎患者的真实苦况。过往我们的木偶剧多数都是给小朋友看，咁而今次咧题材主要系俾大朋友睇嘅，就想带出一个信息，就系话当大家面对一个困境，点样去积极面对呢个困难同埋人生咯。 11月10号至12号，牛池湾文娱中心剧院、烟苹果剧团及九沙剧团联合制作 戏偶演出《细胞想旅行》。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政府已公布《私营骨灰安置所条例草案》。条例草案获立法会通过后，营办人必须另有牌照、豁免书或暂免法律责任书。法例生效前，消费者若需要购买或租用私营龛位，应查核有关骨灰安置所是否符合现行法定规定和政府要求，合约又有没有列明。万一申请牌照失败，怎样处理已存放的骨灰和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查询热线3142-2300。 愿我会揸火箭带你到天空去，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1000岁，到130岁，有你在身边多乐趣。共你双双对，好得戚好得意，地冧天崩多闲事，就算关风雨，只需看到你似见阳光千万里。有了你开心点，乜都称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扮靓啲皆因你，癫癫地皆因你，为你甘心作傻事，扮下星星叫，睇到乜都笑，有你在身边多乐趣。若有朝失咗你，花开都不美，愿到荒岛去长住，做个假的你，天天都相对，对木头公仔做戏。清心满意，咸鱼白菜也好好味。我与你永共聚，分分钟需要你，你似是阳光空气。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今晚真係就算咸鱼白菜都好好味，有呢啲好似阿 Lam 嘅呢啲歌，分分钟需要你呢一听嘅歌，都係听咗几十年啦，有啲歌係历久常新嘅，即係你哋头先听，譬如即係我都唔知会唱过有冇1000次，喺唔同嘅场合唔同嘅感觉，但呢啲歌你唔觉得佢会勾㗎喎？ 唔会嘅， 你其实搵一个新人去唱 arrange 咗隻歌咁都得㗎喎， 都得。 最近係咪个即係流行，嗱你成日喺50年嗰度啦，跟住好多新人啦，好多新人都唱 唱舊歌喎， 都唱譬如阿 JW 都會唱《假如》啦， 係啦係啦係啦， 陳柏宇啊唱《心愛著你》啊咁， 仲好 hit 添嘅喎， 係啊個即係個點擊率都好， 愛是不保留又多人， 係啊係啊， 又有翻唱啦， 有啊 有 有 啦，啊唔係愛是不保留係嗰只陪著你走， 唔係陪著你走， 陪著你走， 嗱阿陳啊嗰個叫陳浩信。 系啊， 同埋另一个女仔叫 谭 嘉仪，系啦， 嘉仪系啦， 系合唱版添。 其实啲嘢之前小尘埃都有唱啦， 陪着 你走唱系，咁啊好多呢啲旧歌，其实翻唱系变咗好清新添，即系反而有一种我觉得嘅几特别嘅化学作用，因为我哋听惯咗以前原唱嘅，听咗几廿年啊嘛，突然间咧好 fresh 咁样嘅，所以一阵间试下嗱，我突然间喂阿天时唱只。咩嘢舊到即係我阿媽都嫌舊嗰隻咁樣，睇會係點呢咁，真係會得意嘅。試過好多次係好有新鮮嘅感覺。 咁你個編曲會唔會再編曲？ 唔同嘅，譬如佢喺佢自己個人演唱會唱我嘅《少年夢》，竟然佢將我嘅《少年夢》嚇、啊，你得唔得啊？係好好聽嘅， 即係冇幻滅到係嘛？冇 幻滅到 存在依然。 因為嗰個情懷好得意啊，因為我好特別嘅嘛，因為我唔係就咁唱嘅嘛，而係我作嘅嘛隻歌，我真係坐喺個學校樓梯嗰度作呢個歌，同埋我想寫我嗰個心境。 嗯。 咁竟然又即系喺咁多年之後咧，有個女仔， 咁 啊用第二個方法去演繹， 你又唔同感覺， 好 fresh。所以今日咧，阿湯記你可以即係好似你平時嘅性格一樣咧，你中意唱乜就唱乜，我唔會阻止你。 我盡力啦，今晚 唔緊要啊，少少感冒，我會一陣間點你唱感冒噶。 同你佢到咁高，好呢只我好中意阿 Eason 嘅一隻《明年今日》。 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亦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爱，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悲哀。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身份的事，彷徨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能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我再同伴身份的盛宴，彷徨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六十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能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再有新的瞬间能遇到你，竟发 光所有运气都在一再发现，曾呼吸过空气， 明年今日，明年今日就26周年㗎喇噃。 係啊， 所以你个演唱会就叫做25周年演唱会。 而家日日都不停咁样练歌啦。 係啊。 哎呀，嗰个喉咙都所有个人 好干啊。係啊，我你知唔知今日今日嘅天气嘅呢一排都会系咁啊，提一提你。天文台嘅朋友提一提我哋。佢话呢本港地区今晚同埋明日嘅天气预测呢，天色就良好，明晚即晚间咧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咧大约系20度。明日日间咧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咧系27度啦。咁啊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咧随后数天持续天晴干燥。咁咧，哇！呢、這个喉要润下啦， 真系要啊！ 诶，饮啲润喉嘅嘢啦，唱啲抒情嘅歌啦，吓唔好大嗌嗰啲即唱爆咪嗰啲 K 歌， 我今晚尽量揀啲低沉啲嘅歌先。 系噶，咪真系会人哋话有好多事物会养生，但系养声咧系 我就好服你嘅，系好服啊 Albert， 你把声真系十年，唔止十年，即系由你到而家我识听，即系我识听你歌。 自出娘胎啦，不如你讲。 真系物上归人咧，我真系 你未出世， 我出咗就晒， 啱唔啱？ 因为嗰本书我都有睇过，嗰部剧我都有睇，我听过。到而家你把声都冇变，我哋睇下头先 咩冇变啊？ 冇变到咯， 唔系好咗咩？ 即系 变好咗， 唔系变，即系冇差过咯，系咪先？ 一时时，因为有学你话斋，真系如果系好攰啊，同埋天气唔好啊，或者啱啱有啲好多，即系而家香港唔系净系话天气或者你自己攰唔攰，食乜嘢，而系咧即系会好多菌咧，无端端侵略你嘅，你知嘅，咁我就会好好敏感嘅，对于呢啲嘢，咩即系食嘢我又好敏感， 毛嗰啲即系猫毛啊， 我唔系惊嗰啲，我系惊味精啊，我系惊油啊，或者一啲煎炸嘢啊，有时我都会食下，但系即系一定系唔会唱歌之前。 嗯， 一唱歌之前咧，一定掂都唔会掂，因为其实亦都食咗咧，我唔系惊话唱唔到歌啊，你把声唔够靓，我唔系话咁惊，而系我系觉得好唔舒服，即系成系好似有啲嘢黐住喉咙。 系， 因为你知我哋随时都要开声，唔系做节目咧就唱歌， 系 咪啊？咁所以喺秋天嘅时候咧，我就好明白我会饮啲咩嘢，食啲咩嘢，同埋唱啲咩歌。 跟住呢样， 我以为秋天，你话我话秋天有个约会啊嘛。 系啊， 我一到咗呢个今年，我相信呢几日开始咗啦。今年最好嘅天气就系我谂两三个礼拜啦。我希望有更长啦，大约就系呢个正式嘅香港嘅秋天，好干嘅吓，即系湿度好。即系系好低啲啦，不过而家系58啦， 系 气温系 23， 系啦，而家58啊，即系湿度啊 ，humidity 就 湿度系58%， 咁啊几干啦， 好干噶啦，咁啊香港平时嗰啲夏天系90几噶嘛，春天就更加啦，咁啊而家气温咧23度， 咦舒服嗰啲， 好舒服噶啦，咁啊同埋咧最开我好开心，而家见到一开起身蓝色嘅天空，白色嘅云，咁呢啲咧就系我最佳嘅。即系日子， 谂起都舒服嘅，人生就系要咁样。 所以咧，就我哋就算去到欧洲嘅法国，佢哋有首世界名曲叫做《秋叶》， 我好中意只歌。 系啦，我就译做《一叶之秋》，但系我又有只广东歌我好中意啊！佢曾经跟千片叶飘进微冷的秋嘅《从不知》 ， 两者都系我 favorite songs， 所以一齐同秋天有个约会啦。 好。 The falling leaves drift by my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are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the summer kisses the sunburned hands. Pie I used to hold. Oh, since you went away, oh, the days grow long. And so now here, oh, wind a song. But I miss you most of all, my darling. When autumn leaves start to 晕咗啦！ 你伤风都咁紧要？ 唔系，头先你唱得我晕咗啦。 秋天嚟咗咁解啫。 哦，每隔两秒都 又醒翻， 我都想起你。 只歌就叫就系每隔两秒，好听噶呢一首吓。 两秒，我都想起你， 系 因为好忙咁啊，嗬， 系啊， 乜乜都做唔到噶咯， 基本上个脑 唔系咯，两秒 装咗你啲嘢 啊，系呢只系赵学而嘅，系咪？ 赵学而嘅， 每隔 两秒， 两秒啊，头先就系汤宝如，每隔两秒就唱到几个音架度，两秒 系啊， 两秒加两秒系啊。咁啊，睇下个钟咧就 时间好快， 我唔可以报时嘅，因为咧一报完咧就佢已经隔咗两秒啦嘛。 即好嘢咧，我有時咧成日聽收音機睇電視咧，最睇電視最興奮嗰啲財經新聞咧，你有冇睇過咧？而家咧就係、是、譬如恆指咧就係報緊咧38.5，已經轉咗啦，38佢即係咪又轉咗啦？ 報極都報唔到， 報極都報唔到嗰個數字出嚟，真實嘅 現象噶嘛，咁佢要真係要講好好 update 嗰、那個， 即係好似賽馬咁啫嘛。 咁啊唔係賽馬就贏就贏啦， 唔 係 咁你 都要追住，唔係啊佢嗰啲秒嘅，佢本來佢係我35.5咁先算啦，35.5，唔得，又轉咗啦， 35.6，唔係啦，又34.4。 我覺得幾好笑嘅呢樣嘢，成日都係咁樣嘅，即係講極都講唔到嘅。喺個鐘咧已經係接近10:00啦。咁頭先咧又講咗少少 tips 咧，其實 Vince 阿喬佢都唔知道我講咩 tips， 我真係唔係賽馬嘅馬評人，我唔係俾 tips， 又唔係股票嘅股評人。但係所謂 tips 咧就係、是、真係一路留意住呢個節目，今日唔好走開，因為咧我哋有一啲非常之好嘅禮物送俾聽眾嘅。 系咪我都有份嘅嘛？ 系呢个当然啦，如果你嗰日得闲的话，已经俾晒贴士啦。咁一阵间咧，我哋会公布究竟系咩事吓。咁当然啦，要让路俾新闻，我哋新闻报告好重要。10:00嘅新闻报道后，有2小时嘅2000零歌再重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李志刚和你。 This is 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欢迎咩咧？ 欢迎 Ben Sir 回归我晨光语言艺术呢个环节啦。 咁唔知 Ben Sir 今次会教咩咧？ 教啱个台，竖高只耳仔去听啦。 好嘢喎、啊！ 我跟 Ben Sir 学嘅。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6-10，白元浩、崔杰彤、蔡敬文、阿欧、凌子维， 晨光第一线。 秋哥，难得我租专人同你两个人去旅行，你想玩啲咩啊？赛车？ 唔去。 潜水？ 咪搞。 勇闯高峰？ 唔好遇我。 话明玩刺激活动㗎啦，做乜你份保险乜都唔包㗎。以后买旅游保险睇清楚包乜嘢，有冇年龄限制，咁咪可以玩得尽兴囉。我咁醒 ,Junior 都变 Senior 啦。 旅游保险睇清楚， 安心出发，乐趣多。 人世上一切善与美，全给宝宝你预备。盼愿似温室的花儿，一生里全没有风雨。愿你每天都好日子，一切事情心如意。记取今天这份情，记取今天这份意，你是明天的新一代，路像已尽去，可向着目标前去。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2000零歌再重聚。 翻嚟2000零歌再重聚，10:08啊，对唔住，应该系。是不是零八分呢？零七分。是啦。嗯、我哋睇嗰啲传统嗰啲钟呢，好容易喺側边望望错咗嘅。即係睇返啲电子嗰啲係准确啲嘅。好，不过我哋啲歌呢就真係唔係好跟电子嘅、嗯。我麻麻地鍾意啲电子嘅太多嘅音乐。咁鍾意而家譬如边时弹緊嘅钢琴啦，係真嘅钢琴。 仲要系你听到个声音咧，喺嗰九尺嘅共鸣箱嘅钢琴共鸣箱，我哋回响紧弹出嚟嗰啲靓声。咁当然啦，阿乔咧就系即系魔术师嚟嘅，佢咧玩佢玩电子喎，你信唔信嗱？佢嗰啲电佢成晚都喺度玩 keyboard， 但系嗰 keyboard 咧，佢弹到出神入化咧，就好似啲真乐器咁嘅。 我听到啊，头先 你觉得真乐器同嗰啲电子好硬？以前我哋初嗰啲，如果唔系弹得好叻嗰啲，都硬骨骨噶嘛。 系啊， 即系譬如你只歌嘅哒哒哒哒哒哒咁。咁如果佢而家你嗰啲就好受感情，因为佢哋啲手啊同啲脚咧配合得， 同埋好 大细声， 好真噶， 好真。佢能叻啊嘛，即系佢大细声，佢扮嗰啲我，因为有 touch 我哋叫做， 嗯， 一冇 touch 就冇咗灵魂，咁就真系唔系。好嘅音乐啦， 冇错。 好啦，咁啊提醒大家咧，咁啊即系头先阿汤记咧，佢都话，诶佢喺即系大陆翻嚟咧，即系途中都中咗招噶啦， 中咗招啊， 中咗招啊，因为 唔系因为其实诶依几排啲天气转啦， 系 咁就我本身有嗰个气管啊， 哦，你不嬲都有噶系咪？ 气管敏感嘅系啊， 系 咁就一吸咗啲冷空气咧，我就会哇个喉咙啊。 不过有一样嘢咧，即系我又。真系要提醒，同埋即系都要闹你。 嗯， 你好中意食太辣嘅嘢， 即系 气管已经有问题啦。你仲咁中意食辣？ 唔系，我之前系好中意食辣嘢，而家我已经少咗好多， 好咗好多啊！你头先又买咗几兜上嚟？ 唔系，嗰啲系朋友送俾我噶。 哦， 系朋友买俾我噶，但我都唔食噶。 咪真系唔好食噶呢啲。 系啊。 好食嘅我知道， 系好食噶，系我唔敢食啊！ 魔鬼嚟嘅， 哦，我唱歌你仲买俾我食？ 系啊，因为尤其是即系学你话斋开一个演唱会，讲就好容易，系识唱，你唱咁多年歌系咪？但系咧个准备咧真系以月计嘅， 系啊， 无论系练歌啦，个身体状态啦， 系啊， 声音啦， 同埋你嘅心理啦， 系啦，心理 啊，系啊， 点样克服咧？ 其实你 未紧张，几时开始紧张咧？通常。 我谂系 show 前嗰一个礼拜开始紧张噶啦， 系啦， 系啊，因为唔知道自己仲未可唔可以应付到啊，所有嘢不体能啊， 哦，咁又唔紧要，你 其他方面， 你系咪两年两三年到啫？之前喺红馆又 哦五年 五年 前啊，2012嗰阵时 候，哦，咁啊啱啱而家25周年啦， 系啦，上年就20。即系上五年前，20年。 咁啊，梗系25周年一定要做嘅。咁呢叫银禧啊， 系咪啊？银禧，我银禧完就唔再噶啦。 点解？ 我唔啦，唔数。 明年今日咁啊嘛。 我唔数数字噶啦。 哦，吓唔到数字，唔系话唔再，唔系话唔再唱，吓得我啊！ 唔数数字， 系咪？即系 confirm 咗嗱，25周年之后唔好再问我。 系啊，几多周年啦？ 系啦，咁啊，所以今日呢个尽情咧，即系。有啲咩就 我哋想 唱嘅唱啊，咩讲啊，即系话晒出嚟讲， 系 可以。喂，唱翻只嘅，即系你初初出即系出道之前咧，你系咪有冇听梅艳芳啊？ 梗系有啦， 梗系有啦嗱。啊，你今日嘅状态咧，好啱呢啲， 系嘛？ 好有 mood 嘅， 好， 你信唔信 啊？试下， 你听下你啲即系啲鼻音啊，加埋啲少少感冒嗰啲咧。但我系非常喜欢呢一首歌，写得真好。真系冇得 唔系个词曲， 顾嘉辉之中咧，佢自己都好中意呢只歌，佢太多名曲，但呢一首真系我特别喜欢。 重重心中痴缠，原是欠下你一世，无限无尽爱在我心底，悠悠心。中痴，源源不绝苦味，只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 指望可补偿一切。明明用尽了努力，明明事事都不计，为什么万般痴心都等于枉费？原来今生心真，偿还不是一世，千代千生难估计。 隔咗五年先做一個演唱會咧，都係有少少心債喺度。 係啊， 真係對啲歌迷嚟講咧，唔係真係要簽紙係爭嘅，而係個心係 心、 哎、真係都要唱下俾佢哋聽啦。係 啊， 啊，你嘅心願，佢嘅心又係佢哋嘅心願啊。喂，呢啲嗱，呢啲歌迷有啲好多經過社交平台啦，好易啊，病病地都好好聽喎、啊，咁啊， 多謝。 當記家有啊，有呢個 March。 多謝 啦。另外呢又姓旺的湯記風采依然添韻味咁話好似作詩咁幾犀利㗎呢啲。咁但係 Elsa 話想你唱感冒，感冒好感冒㗎。 好感冒 㗎 好好嗌㗎呢個。係 啊，頂即係勁得。 試下啦，睇下最尾咩 最尾先啦，係啊。又或者呢就咦呢、這個叫 Cropping E 啦，佢話喂你張相好似30年前影。 是咩？唔系 其实系争中嚟嘅，因为而家影噶嘛，即系话你30年不变咧个样。不过我想少更正，其实佢系靓过以前。 真系呢、這个味道又唔同啲嘅。 系啊，咁啊而家咧即系嗰个礼拜上电视系咪有影响噶？ 都有嘅，都有影响嘅。 有啊， 有噶。咁你就要 keep 住自己嘅状态啦。 即系又唔敢好似咁，哎呀呢排唔使上镜，咁就猛咁食咁 样。唔得啊！我由第一集开始，其实我已经哇咁，即系成座山喺个电视机度啦，跟住慢慢开始而家似翻个人咁样啦，吓咁。 而家就开始真系好似呢啲歌迷话斋啦，啲 Wendy 啊，你话都系赞你靓。 多谢。 咁当然啦，佢会点你嗰啲歌，譬如话《Chan Sing Yong》啊，点啊梅艳芳嗰啲啊，又系啊咩《夕阳之歌》 啊，好啊， 一阵间啦。咁头先你唱嗰只就系《心债》，就系梅艳芳啦。 嗯， 《似水流年》就好听咯。 啊， 呢只就啱晒今日啲咁嘅天气咧。 系啊， 零舍有一阵嗰啲即系怀旧诗意嘅味道， yeah. 好唔好啊？啊 ，Vinci， 不如我哋唱《似水流年》啦。 好啊 ，and 咩 key 其实冇紧要，最紧要低就得噶啦。 Wait 生长，人海里面心中感叹，似水流年不可以留住昨天，留下只有思念，一串串 多谢好多朋友一路听歌嘅时候咧，一路经过网上嘅平台啦，就即系俾好多信息啊 ，Tong K 啊，同我哋同埋好多歌名啊等等。因为而家咧有一个一早已经即系摆咗喺我哋嘅二千岭歌个网嗰度啦。咁我好想即系点一只歌俾呢位朋友，佢嘅名叫做恩利利，佢系一位白衣天使嚟嘅。 系 咁点解呢？因为佢有一班相识几十年嘅好朋友，系以前嘅小学同学。咁彭顺德代表呢一班认识咗恩利利四十多年嘅小学同学啦。咁就想即系点一只歌俾阿恩利利。点解呢？因为恩利利呢，佢自从喺拔萃女校毕业咗之后，就决定投身医务界，你成为白衣天使，即系做护士啦，咪足足做咗三十几年啦，照顾咗病人就无数啦。咁近年咧，莉莉患咗重病，咁佢哋一班相识咗四十几年嘅同学咧，亦都感觉到好无助。喺呢一个抗癌嘅过程咧，佢哋都令到无论前路系点样，最重要咧就始终系有爱喺身边，家人嘅爱、朋友嘅爱、同学嘅爱。莉莉咧系一位充满爱心嘅人。我哋祝愿佢，无论去到边度，爱到永远，爱都系永远在喺佢身边。佢想点呢一首歌送俾恩利利 ，It's for you。 上天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残造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 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 因你是一位白衣天使，咁对于俾佢照顾的人，我相信亦都会好感激。但系其实我哋周边都系有更多嘅白衣天使。无论每一位都可以做天使，所以最近的天使唱了一支主题曲， 有 一个慈善的行动呢，唱了这支叫做天使在身边。 你怕见安慰，话生命多么重要。 笑哭了，无常奉献使你的记住，从前内心挣扎故事想再，犹如为我争恋再是心里，也许这半句善意我心中在一生的 身边， 系咪好听？ 一阵间再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束，当地主流传媒报道，根据已经点算的选票，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执政自民党和盟友公明党稳夺过半数议席继续执政，安倍可望最快下个月1号再度拜相。另外，支持修宪的势力将可获启动修宪所需的三分之二议席门槛。领导希望之党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承认选举失利，会检讨是否过于自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目前无意就楼宇按揭政策作任何调整。对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出考虑推出措施，给市民购买450万以上物业时亦可以申请九成按揭，陈茂波说明白社会有诉求，但目前绝对不会考虑。他解释，楼价处于极高水平，美国无可避免会加息，本港迟早跟随，加上未来供应将会增加，若果在这个时候协助市民高位入市很危险。至于港人首次上车盘有没有空间作出改变，他说在设计时再考虑。一名66岁男子朝早在大屿山欣澳参加一项三项铁人赛期间怀疑淤溺，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说，据了解死者有患病记录，稍后会验尸确定死因。赛会对事件感到遗憾，屈臣氏集团证实死者是较早前退休的前亚洲及东欧行政总裁苏若宇，集团对事件表示哀痛，已经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警方证实，在俗称欧记的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内增设一个新组别，专责处理反恐、大型灾难和由公众活动所引发的刑事罪调查和执法工作。警方回复查询时说，因应全球恐怖袭击的形势，过往处理大型灾难和跨区大型公众活动的经验，经检讨和评估后作出有关安排。天气方面，本港今晚和明日天色良好，晚间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0度，明日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 6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梁礼勤和你。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今日我哋只需要一个人、一部电话连到上网，就可以做直播。 透过虚拟的网上空间睇直播，见到的世界又有几真实呢？ 今届微波国际新媒体艺术节会同大家探索媒体科技的奇幻国度。 Microwave International New Media Festival 啦，咁希望透过唔同嘅装置艺术啦，或者系放映节目啦，甚至表演咧，去俾大众知道咧乜嘢为之真真正正嘅 live。咁因为讲 live 呢样嘢咧，就有好多关于现场啊即时嘅东西啦，但系同一时间 live 咧就系讲紧我哋嘅生命同生活。咁我哋希望同新嘅科技合作啦，再呈现一种新种嘅 live 嘅 experience 俾大众享受咁样嘅。 节目总监邝佳玲特别提到，佢哋嘅主题展览当中唔少展品都会随住观众的动作变化，并无特定形态。 咁其中一个一定不可以错过咧，就系我哋主题展览啦。嗰度有五件国际艺术作品，咁就喺香港大会堂嗰度发生嘅。咁佢哋每一件嘅互动性质都好强嘅。有一件咧系日本艺术团体 Tasco 嘅作品嚟嘅，咁啊叫香喷喷风琴。就是我们怎样透过弹奏一个乐曲，又同时间呢是可以互动一些香气去喷出来的。在搭三搭九个整点的时候呢，就会见到那个钢琴自己会做表演，观众坐埋去弹琴的时候呢，都能够弹出来的香味的。 他们的放映节目亦都与别不同。 放映节目通常我们就入戏院看啦，咁呢个特别啲嘅放映节目咧就推翻咗传统，我哋今次做线上放映。咁喺我哋嘅网站上面咧有一个叫 Woman in Tech 嘅放映系列，咁随时上网就随时可以观看，推翻或者重新定义乜嘢为之即时啊或者互动咁样咯。 即日至到10月22号，微波国际新媒体艺术节， 网址www.microwavefest.net。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世界上最靓嘅地方，点都比唔上属于我哋自己嘅地方。呢度有我哋熟悉嘅声音、味道， 有我哋嘅将来同希望。 呢度系我哋一齐建立、一齐开创落去嘅地方。 20年嚟嘅种种经历，我哋都一齐跨过。让我哋继续向前，成就香港，同心创前路，掌握新机遇。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0周年。 呢首就系呢几个月咧，我哋经常都听到嘅歌叫做《独爱》啊，汤琪 系啊。 咁诶，跟住落嚟，你演唱会嗰度会唔会有一只全只嘅大碟出现咧？ 冇咁快，原本今年想出嘅，但系因为我有突然间有啲计划。上面有改动啦，咁啊做咗电视咁50年啦，咁啊变咗冇时间， 真系忙得犀利。 系啦，冇时间做，咁我想做好啲嘅音乐，咁就希望出年会出到啦。 哦，应该都可以嘅， 系啊， 即系不过嗰个电视咧系好嘥时间，因为你每个礼拜出啦。 系啊，有时一个礼拜都要准备几集咁啦， 又要准备歌，又要准备各样嘢咧。 系啦， 咁啊真系是好的，因为呢要过后呢即是睇返哇真係咁多集 咁多好歌，同埋咧撞翻好多朋友。 系啊， 有冇数过？因为我数唔到啊，我因为咧你做嗰阵， 平时唔识嘅都变识嘅。 系啊，同埋咧就即系嗰个节目嘅特点咧，就系即系我系真系最啱啦吓。因为虽然咧我就成日都睇唔到嘅，因为我撞期啊嘛，我要翻嚟呢度。 而家掉咗啦， 系啦，而家掉咗星期六啊嘛。咁所以咧，即系嗰啲喺上面演。即系演唱嗰啲歌手咧，全部都系啲老朋友嚟。 仇云峰啦， 系啦，仇云峰又嚟咗我嗰度。好多时候都又上完电视，又跟住又即系我哋又叫咗佢又可以去电视，咁啊几好嘅。因为呢啲咧就讲真，如果冇呢一类嘅节目咧，基本上系冇机会再会有一啲 有啲歌手上到去， 系啦，歌手演出噶啦， 唱 咁亦都甚至有啲系以前都唔系话。好 active 嘅，即系唔系系唔系好活跃嘅，都但系亦都系唱歌噶噃，可能都唱过啲某一啲好听嘅歌，甚至有啲系即系晚晚表演，但系佢冇乜机会上电视唱嘅， 系啊， 咁都好好嘅。咁有啲真系好耐冇翻嚟嗰啲咧，好似头先讲话仇云峰，哇， 王毅啊嗰啲啦， 系啦，嗰啲真系直情系佢已经去移咗民美国噶啦嘛。咁点？突然间就因为呢个有得嘅，可以聚下。 去咗炒餸 咁。我有啲系炒，多数都炒，有啲炒金啊。 炒餸啊！ 炒餸啊！ 系啊，开个大排档，跟住就 系咪王毅啊？ 系咪就系王毅？ 王毅啊嘛，系啊，开大排档去炒餸啊！ 抌低个即系事业，即系20年啦，再 咁而家会唔会抌低镬铲再翻嚟啊？你冇问佢，即系又再唱歌。 佢话好似再唱歌噶。 系咯，即系要抌低镬铲噶咯。 嚟紧新歌噶，又好似， 哇，都几特别嘅， 系啊， 几好，因为佢唱亲都系旧歌噶嘛，而家经典歌噶嘛，多数系， 系啊， 多数， 我哋讲我哋嘅节目 系啊， 系啊，全部都系经典嘅， 全部唱， 全部唱晒 full version 嘅，呢样嘢系好好，即系唔会 cut 你只歌，本来三分钟啊，变咗两分钟唔会， 系啊，呢个好重要，因为嗰啲所谓经典歌咧就。贵乎原汁原味， 梗系啦。 如果你唱到甩皮甩骨咧，咁就冇咗嗰种味道，系嘛？即系完全，所以咧就真系系好事嚟嘅。 其实最开心系 Michael 啦 ，Michael 真系过足瘾，但系 小田啊嘛， 系啊，但系佢真系好攰。呢个节目里面最攰系佢，因为 有 band leader 啦，写谱啊，领队乐队，真系会忙到咩都做唔到，一个礼拜一次 OK 嘅 ，OK 嘅。即系嗰啲已经好多旧嘅谱喺度噶啦嘛，已经。 梗系啦， 不如咁样啦，嗱，今晚又预告翻你嘅节目又好，预告你演唱会又好啦，搵翻啲经典嘅，虽然冇预备嘅歌，但系今晚我哋嘅主题就系话谂到想唱就唱， 系想嚟就嚟啦。好，恋爱预告啊！ 呢出电影嚟噶，你知唔知？ 系啊，开心鬼嘅插曲。 以前咧，珊珊有份做嘅， 有份做咩？ 系噶，林珊珊做嘅。 我真系唔知喎。 佢系佢唱插曲啦。 爱神也有苦恼，问他可知道？看看我的心，似是醉了。樱桃人鱼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人梦里写下痴心。 人语，熟了樱桃，爱情常向窗边低诉，恨他不知道，但愿今夕在情。 少女情怀就过 系啊，原来诶呢只呢套戏《开心鬼》系阿林珊珊有份做， 有份做佢即 系。我初初以为系罗美薇 有份，成班都有份噶，成班嘅好多女仔噶嘛。 但主要 系咪我记错咗咧？林珊有冇份做咧？系咪呢一个集？有《开心鬼》都唔系一集嘅，有好几集嘅。 我唔知道啊，因为 我记得好似有。我 check check 啦，我谂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即刻话俾我听。 系啦， 咁但系主题曲即系呢 只呢只唔系第一集 插曲， 系咪第一集？ 系啦，应该系嘅。咁就系 Danny Chan 唱就作俾佢呢个系真咧，就作俾阿珊珊嘅。 但系 Danny Chan 自己都有唱， 又再唱翻， 系啦， 系因为出咗，咦话即系都好啱情怀，又做好多都有咁样嘅例子啦。咁跟住落嚟咧，你主持咗呢个电视节目咧， 系。 每次都唱歌噶嘛，哇！即系差唔 又唔系每次嘅， 差唔多咯，吓系咪？ 差唔有时隔四集，哦、最长就隔四集先唱。 隔四集先唱，多数都两三集啊，一集啊。 或者日日都唱，每集都唱都有。 咁样即系我想讲就系话，你即系由呢啲恋爱预告嘅少女情怀、一路唱到一啲王菲嗰啲。爱与痛的边缘啊，嗰啲乸心乸肺啊，嗰啲咁都会演绎噶。因为呢个感觉系点啊？即系可以唱好多歌。以前咧边有会唱咁，唱自己嗰几只搞掂噶啦嘛。 开心噶！ 一出场咧就梗系哇喺《相思风雨中》我感冒，跟住哇即系缘分的天空咁就得噶啦嘛。 开心噶，但系呢啲歌咧就爱与痛的边缘咧，啱啱阿曹永廉咪唱咗。 系咩？ 因为女仔歌咧就男仔唱就演绎又唔同噶嘛，咁男仔歌女仔唱又唔同。 嗱，你最犀利就男女合唱嘛， 系都有嘅。 男女合唱得唔得啊？你估？ 梗系得啦， 唔知喎，你唱先啦。 应该试下不如咁话，我 王菲嘅歌男女合唱嘅将佢得唔得？ 我未试过啦， 唔知喎，冇人试过。 伴会彷徨到前，回望这一段。你问过我的脸，曾是八千片。没去想，终有一天，夜雨中找不到打算，让我孤单这边，一点钟等到三点。 哪怕与你相见，仍是我心愿。我也有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的欺骗？让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 情像雨点，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恋恋。你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 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 是我心愿，我也有我感觉，难道要遮掩？若已经不想跟我相恋，又却怎么口口声声的欺骗？若我一等再等，再等一天共你拾回温暖， 情像雨点。已断难断，如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 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 情像雨点，此段难断，越是去想更是凌乱，我已经不想跟你痴缠，我有我的尊严，不想再受损。 无奈我心要变难变，道别再等也未如愿，永远在爱与痛的边缘，应该怎么决定挑选？ 冇人试过将 我遇到的边缘变成合唱， 男女合唱，男女合唱喎，仲要系 啊，几好啊，感觉 几得意噶，一人一段咁样，好似即系嗰啲歌词都好 fit 男女嘅， 系啊， 即系冇话一定要男仔唱嗰啲歌词，或者女仔唱嗰啲歌词， 呢首都系改编歌嚟嘅，应该 系啊，唔系系一首系国语，系啊，潘元良写词嘅，系真系真系。好 潘元良啲詞 好重嘅，真係好犀利嘅。 我中意佢啲詞， 好黐纏， 同佢人差唔多。 係哇！呢樣嘢你要問一問佢。不如如果講起本來咧啱啱即係想問你，我覺得你會唔會成日調轉咧？就係話本身隻歌，譬如係獨唱，你係別台先同我合唱啦。但本身合唱嘅，你會唔會獨唱咧？譬如話《相思風雨中》，冇咗學友喺度， 唔得。 你未試過啊？ 我未試過，因為佢其實個 key 唔得。 的確，原來佢次次都要揾個男嘅。係 啊。 哦，唔怪得你咁多男朋友。哇！頭先你講佢， 我都想揾你做我男朋友㗎，其實。 我已經同你唱過呢隻歌啦，肯定。 咁我哋可能有 都唔止一次添啦。 可能我哋可能有啲新嘅嘢㗎嘛。 可以喎，即係唔好話愛與痛啲邊緣就得啦。 係冇啦，唔好搞。 呢啲好黐纏啊！呢啲啊。不如咁啊，你嗰啲啊，你中意啲咩情歌嘅，或者非情歌嘅？ 有一隻歌我都好中意啊，阿 Kelly 嘅一隻叫《岁愿方首》啊。 哦 ，OK。 系啊。 呢啲我好似唔系好熟，我放手先，你自己独唱。 曾某年某一天某地，时间如静止的空气，你的笔记给我惊喜。曾说同你闯天与地，曾说无悔今生等你，也不担心分隔千里。多少欢乐常回味，天空中充满希冀，祈求再遇上不放弃不逃避。今天失落才明白默默道理，越是怀念你越怕没法一起。谁得到过愿放手，曾精彩过愿挽留，年年月月逝去，越是觉得心爱你。失约在这生无需相见，在某年完完全全共聚一生也愿意。来这年这一天这地，重见曾似相识的你，笑得轻松痛大伤悲。谈你谈我的新趣味，无法忘记 记当天的美，你的关心不过演戏，多少欢乐常回味，天空中充满希冀，祈求再遇上不放弃不逃避，今天失落才明白默默道理，越是怀念一起，谁得到过愿放手，纯精彩过愿挽留，年年月月逝去，越是觉得深爱你，如果失约在这生，无需相见在某年，完完全全共聚一生也愿意，完完全全共聚也愿意。 歌名就叫做 《随缘放手》， 有听过呢啲吓？ 啲歌几好听嘅， 虽然话其实都唔新噶啦，我知道 唔新噶啦， 系啦，系阿陈慧琳系咪啊？ 陈慧琳 系咪啊 ？Kelly 系啊。 咁但系咧，即系呢由九十年代开始，如果计又数系咁啊，系话而家2017咁啊，成廿几年 大家都系啦，呢啲咁嘅 number 系咧。嗱，呢啲最叻阿 Vince 识好多呢啲啊，因为系佢嘅年代。你实后期唱一只呢啲年代嘅歌咧，都好好听过。成日我听到一啲咧，我唔系好熟，但系好似有听过嗰啲咧， 系咪啊？ 系啊，又嚟咯，又嚟啦。我唔知佢拣咗咩歌， 咩歌嚟嘅呢只 Vince？ 但系桥喺度慢喺度笑咧，你系咪一定可以跟到噶？我想问你，即系佢你唔知佢唱咩歌，你唔知佢弹成点，又唔知咩 key 噶？ 估嘅啫，都系 系啊，即系佢一路唱你一路咁样跟咯， 系啦，一路跟咯。 好，你哋唔该你示范表演。 好啊，好啊。 我唔知点解你要咁对我，我只系知道。无论你点对我，我都系咁爱你嘅。或者你根本冇爱过我，甚至恨我，但系我仍然永远永远爱你，永远爱着你。就算梦碎了，都深爱你，永没法地淡忘对不。恨我亦想你，恨我亦这般苦痛，因为爱你，深深爱你。也许现在或以后的爱全付给你，无论与你相对，无论与你别离，也许将一生的所有爱全奉给你，无论你会继续去等，无论你已心死爱着你。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刘伟恒和你。 刘伟恒、梁丽勤阿一，你哋吓霸咗我的地盘啊 ！Vivian 唔好玩啦，你个地盘系玉女界，点会霸到你啊？ 仲有个红馆舞台咧，点系霸到你啊？我系讲呢个时段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五点啊，你知唔知当时咧系青春交响曲噶？我有份做噶。 嗱，你一齐上嚟做，咪可以嚟一个手下留情成青春交响曲咯。 又好，睇下你三个搞乜鬼？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点解啊？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边会咁易啊？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像一串梦，梦醒了一切亦梦，或者是我天生多情，方及爱情戏弄，同你再追逐一消失岁月中，唯有在爱中苏醒时，方知爱情非自控。我渴望自由，让我冲天飞。当初的我太冲动，日后我要是仍想到你，应信当初情深重。情爱就好像一串梦，梦境生意念中，与你共我心不相同，一生爱情都白送。 十一点零八分，又请翻嚟二千零个再重聚。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今日嘅特别嘉宾系汤宝如。 Hello， 汤记，有一只歌咧叫做《等了又等》。 咁啊，唱咗好多等嘅嘢， 系咩？等寂寞到夜深， 系啊。 不过呢一只咧就好好听嘅，陈建宇嘅歌。 系啊。 咁你啲 fans 头都好多经过即系网上平台啦，都提醒我，真系等了又等，唔系净系点呢个歌，而系等咗你五年，你先再唱演唱会。预祝你成功， 多谢啦！ 十一月终于俾你，我哋等到， 多谢。 接变千鸟，始终不改我心。但愿你未在人生中消失，抹掉眼泪，为你再等。 时日渺渺，细枝将尘，仍为你记录了在何年何月雨日，曾是爱过便叫人兴奋，纵让折磨的心等了又等，爱着你，挂念你，渴望你前来和我接近，花也好，花亦是，只再说无望也不要紧，我愿意有日会一觉苏醒，这梦会变真，你若有日会来重新，多可爱，盼为我亲这心深深去吻，接变千里，细数天天变更，动物作伴未能开解痴心，暗地里又为你再等，时日渺渺，细枝将尘，仍为你记录了在何年何月雨日，曾是爱过便叫人兴奋，纵让折磨的心等了又等，爱着你，挂念你，渴望你前来和我接近，花也好，花亦是，渴望你前来我不要紧，我教苏醒，这梦会变真，你若有日会来重新，多可爱，盼为我趁这心深深去吻， 等了又 等，等了又等， 等咩呢？就头先我讲过啦，一啲听众朋友都讲，等到几多啊？十一月， 十一月十五号。 O、okay, K， 好，咁啊，好快嚟啦，唔使等咁耐。不过另外一样嘢咧，又系都等咗一段时间，因为咧，我每一次喺电台嗰度做一啲招呼港台听众嘅 mini concert， 即系一啲小型嘅演唱会，就喺电台里边做嘅，即系二百人到嘅。咁啊，都隔咗一段时间。 二百人喺个 系噶，好 房度 系噶，喺个 studio 度噶。我哋最大个 S One Studio One， 喺出边大棚侧边嗰个咧，好、有历史啊。而家佢成日都装修咗啦，系又靓啦，啲音响都好靓嘅。咁亦都有个好似呢个咁靓嘅钢琴喺嗰度。咁啊 ，Vince 又弹过无数次啦。好啦，头先咧即系讲咗啲 tips 咧，即系抛砖引玉啫。咁啊，而家终于要讲啦，究竟系咩事？咁我哋啊定咗咧喺11月7号咧，11月7号即系咧，即系下个月啦，吓星期二嘅晚上啊，咁就会喺我哋香港电台广播大厦里边嘅一号直播室，即系大约200人度啦。咁就会做一个 mini concert。咁啊，多谢咁多年来即系支持我或者我节目或者呢类音乐嘅朋友。因为呢一个咧就系港台。同我安排嘅一个40年广播同埋音乐历程嘅， 咦？你同校长有得挥啊？ 回忆佢多啲，佢加多啲，我永远都系跟住佢呢一盏明灯嘅吓。佢系45年啦，咁我40年咧就唱歌同埋做 DJ 都系， 咁所以咧就我又唔想即系出边嗰啲我唔会提啦，做咗啦已经吓，咁啊但系咧我喺电台，我觉得应该系有一个聚会， 好啊， 咁啊呢个聚会咧又好唔同一般嗰啲 mini concert 演唱会唔细嘅，系喺度点讲咧？ 都会唱下歌噶嘛？ 主要系唱啦，唱唱弹弹啊！你知道我又弹又唱，因为我又电台又唱歌嘛，所以呢个四十周年嘅 mini concert 都有两个几小时噶，一定系，因为要摆翻喺呢一度播噶嘛，咁所以咧即系通常都系两三个钟。咁一路讲，你即系其实将四十年嘅时间咧浓缩喺两个几钟头嗰度，讲唔讲得晒咧？唱唔唱得晒咧？ 唱唔晒啦， 咁但系我就讲一啲即系好有回忆噶啦，咁所以呢一个mini concert 咧。就是叫做真挚回忆。 真挚。真挚回忆。 是啦回忆。即是想返啊我初入行的时候怎样唱啲咩歌呢唱民歌开始啦梗係。入电台的时候是唱啲咩歌呢啊做緊啲咩呢 我呢样我真係好想知 道。是啊咁就同啲听众朋友一起啦。咁点样一起发啊咁呢就希望大家而家呢就即刻即係因为真係门票我唔係我一个节目送晒添。送咗先啫，咁其他李志刚啊咩，好多节目都送嘅。咁咧就每人咧会有两张，但系你要打通呢个电话。 嗯， 而家即刻打， 呼吁下先， 18723888， 18723888，快啲打话嚟啦， 18723888， 要攞门要 系啦，我唔知道有几快，我谂啊秒杀噶啦，一定系。咁但系即系如果系忠实嘅听众或者知道啱啱听到嘅咧。都如果你有嘅兴趣喺11月7号嚟到香港电台。 係啦我首先已经攞咗两张先了。 如果你嗰日真係练緊歌呢都嚟呢我就即刻招呼你啦掹埋。 我坐喺度睇得㗎啦我坐喺度欣赏得㗎。 18723888, 咁打通呢就登记咗登记咗名额呢之后就可以到时嚟㗎啦。咁唔使攞飞嘅。 即登记咗就可以 登记咗同埋係啦係登记咗咁你嚟哎我係汤宝如咁就行入去囉。 Okay, 我就我越係咪即係如果佢打通电话的话。好冇咁呢个 名额有几多个话可唔可以再讲一次 唔知道㗎都係尽量。 尽量 全场 只有几多有 全场都係得200松啲㗎啫。 200松 咁当日呢即係除咗我当然有阿 Vince, 有阿 Q, 有 Boris, 有好几位嘅。咁但主要呢都係即係大家傾下偈，最下面揾翻啲老友記一起唱歌 ，jam 啊咁。 係啦，我真係由好初期嘅民歌開始唱，一路唱，你知啦，四十年嘅濃縮版點唱咧？ 點唱？ 我而家唔知點樣可以唱曬。 整個 melody 咁 又唔得嘅，唔會嘅，我唔係好中意唱太短嘅。咁但係啲歌咧好多有情懷嘅，即係有古仔啊。我都未諗實㗎但係就到時我就會 好快做喎。 我諗返好多嘢係呀。 真係真 好。係呀你演唱會之前我唱咗先㗎喇。 我又欣賞一下你先。 OK, 咁記住打電話 ,18723888, 我諗如果攞唔到唔緊要嘅下一次我又唔會再又等你又等嘅我都會盡快。 你好快啦。 不如咁樣啦直情呢搵隻歌嚟你頭先話唱親啲歌都等來等去啦。 有隻歌 你又揀隻你知道我在等你嘛。係咪真係 原來等一個人好辛苦嘅所以呢作詞人呢好鍾意呢等啊。一係就等你又等。 其實呢一個呢應該係個歌手就即系同呢一个作词人咧讲嘅，我等紧你交歌词。以前我哋录唱片咧，好急嘅，唔知点解。咁成日等啲填词人咧要交歌词，我哋就喺录音室唱紧一半下半首竟然喺度写紧。 系噶， 系啊，咁都有嘅。不过以前咧唱片系咁嘅，而家可以慢工出细货嘅。汤记， 好， 呢个歌都啱你嘅。 又等啊！ 系啊。 深深地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静的夜陪我度过？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我跨的手在风中颤抖？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地爱上你，在黑夜里听说你的声音。 率直，但系即系因为真系好 carefree， 好好好，即系病咗都嚟唱咧，同埋真系而家披住件披住件毡咧，但系好彩就彩色嘅。如果唔系就真系我以为，如果你净系灰色黑色咧，我就以为你街边执翻嚟嗰啲噶啦，系咪？ 即系点喺十里远你都会见到我 啊？粉红色啊，黄色、蓝色嘅呢啲呢啲毡 OK， 或者系等咗咁耐咧，你想唔想再等啊？ 等唔等啊？ 等唔等寂寞到夜深佢使唔使？ 唔使啊！ 唔好再等啦，系嘛？咁啊，多谢阿汤记啦，啊，今日揾翻啲即系可以即系感冒都唱嘅歌，系咪感冒咧？感冒辛苦啊，唔好啦。 佢唔系感冒，佢系嗰啲气管啊。 系啊，气管敏感，你不嬲都有噶嘛？ 我有啊，一转天气我就嚟噶啦。 就唔系话有好多歌手哮喘嘅。 冇 好啲，系啊，有好多添嘅，咁 即系硬系有啲 系啦，你而家讲嘢都系啦，好似想咳想咳咁样， 系啊，一去到高音就咁样咯， 冇问题嘅，唱歌 你要拣翻啲低音歌唱下先， 低音咪头先你讲话， 即系譬如阿五妹姐啊，系啊，徐小凤啊，徐小凤都去埋添啊， 系啊，可以再低啲，仲有边个再低啲啊？差唔多呢两个最低， 五妹姐嗰啲咯。 咁啦，譬如话头先我哋讲咗有啲歌咧，系好多朋友想听嘅。 系， 不过唔好理啦。我谂就算即系唔啱，今日唔啱个 key 都好啦。缘分的天空嗰啲都要唱。 啊，好啊，好啊， 太多人点啦嘛。 虽然琴晚都唱完喺某某我同你一齐嗰个节目嗰度。 咁啊，真系嘅，同一天空下都系我哋香港嘅天空底下。 好， 或者在听紧呢个节目嘅喺外国嘅朋友， 系 好多噶，系啊。咁诶喺外国嘅，尤其是主要系华人朋友啦。 系啦， 汤记同我哋一齐同一个天空底下。 好，缘分的天空。 每次听呢嘢歌咧，有时听你拉唱，有时播唱片啊咁样。我第一句咧，佢心里面都系讲一句，我真系几好听呢嘢歌，我闷嘅，即系成日重复嘅同一句嘢。吓，但你又唔记得咗噶啦，之后又一听啊，真系几好听。 好多歌都系咁，可能 系啊系。O K 啊，即系呢一只，即系除咗即系《相思风雨中》，你系一半啊，但呢只你都系咪可以讲系自己嘅代表作？ 可以讲， 可以 讲。 你最中意呢只嘅，我 都中意， 好中意。 其中一只。 咁啊，头先咧，我哋都有播过一首关正杰嘅歌啦， 系啊， 佢咪就系西雅图的天空咯，而家 系咩？佢喺嗰边咩？ 好耐咯， 系即系其实呢个佢真系好想。 佢而家就喺嗰个西雅图嗰度啦， 好想佢翻出嚟唱。 向看夕阳照浪涛，远山大笑嗰啲咁啊，拍紧拖啊，同佢太太。 Anyway， 我哋西雅图的天空，西雅图都有人听紧噶， 系咪啊？ 咁啊 ，say hello 啦，咁啊，首先送俾佢哋。 Hello， 西雅图朋友，你哋好，希望你大家都。幸福快乐，身体健康。 听新闻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黄海健报道新闻。日本众议院选举结束，继续进行点票。根据目前的开票结果，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执政自民党单独取得过半数议席。安倍最早可以在下个月1号展开新首相任期。自民党和盟友公明党议席超过被称为绝对稳定多数的261席，将会可以占据众议院所有常任委员长职务和有过半数委员。另外，支持修宪的势力包括执政联盟、希望之党和日本维新会等，有望获得超过三分之二议席，超过启动修宪所需的门槛。安倍话会谦虚面对胜利，领导希望之党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承认选举失利，会检讨是否过于自满。在本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目前无意就楼宇按揭政策作任何调整。对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提出考虑推出措施，俾市民购买450万以上的物业的时候，亦都可以申请九成按揭。陈茂波表示，明白社会有需求，明白社会有诉求，但目前绝对不会考虑。他解釋，樓價處於極高水平，美國無可避免會加息，本港遲早跟隨，加上未來供應將會增加，如果在這個時候協助市民高位入市會很危險。至於港人首置上車盤有沒有空間作出改變，他說在設計的時候會再考慮。警方拘捕三名男子，检获252包大麻花，共重47公斤，市值大约840万港元。警方前日晚上接获线报，在观塘成业街16号一栋工业大厦单位内搜获该批毒品，拘捕三名男子。警方相信被捕人士由加拿大经空运进口毒品，毒品主要在本地销售，警方会调查案件是否涉及三合会。一名66岁男子早上在大屿山欣澳参加一项三项铁人赛期间，怀疑遇溺昏迷送院，抢救后不治。警方表示，据了解死者有患病记录，稍后会验尸确认死因。赛会对事件感到遗憾，屈臣氏集团证实死者为较早前退休的前亚洲及东欧行政总裁苏若宇。集团对事件表示哀痛，已经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的天气预测，天色良好，早上天气稍凉，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几日持续天晴干燥。现在的气温23度，相对湿度 56%，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We are a family at 94.8 FM FM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Boy RTHK Radio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天儿和你。 建筑工人 开工啦！ 中环人 你好， 音乐人 我一直都在。 使乜分到咁细啊？无论系咩人都可以制作自家电台节目。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新一期即将接受申请啦！ 唔想执书，只要系年满18岁嘅香港居民，就可以透过电邮 CIBS@rthk.hk、电话23312334预约咨询服务，帮你详尽认识同申请。 CIBS， 我们都是广播人。 劳工处就快同香港中国企业协会合办青春事业创新天招聘博览会。 我知道10月26号同27号在香港理工大学举行嘛，有很多内地同香港企业的空缺，啱晒有专上学历的年轻人。 你点知嘅？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有问题就打去21533984问下啦。 好，到时带多几份履历表去见工先。 看夕阳已茫茫，人生满风浪，前途在那方，满海飘荡，找不到岸。这夕阳如盼望，明天再一样，前途在远方，要登彼岸，不必太彷徨，要努力上进，就算得失无需较量，豪情万丈求向上，莫再回头望，看夕阳满盼望，人生满希望，前途在远方，纵使失望，悲哀化力量。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L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翻嚟最后一个部分嘅二千靓歌再重，因为时间已经到咗11:36。要提一提咧，就系话头先咧，我哋送嗰个40周年嘅 mini concert 嘅入场证咧，就好快好快就派晒啦， 派晒啦。 咁系咯， 你唔留张俾我， 留一张啦，留一张俾你喺个台上边， 一张咯， 留一张台上边唱歌， 我抹地都得噶， 唔系台上边我哋都有耳噶，试过，咪一齐啦一齐，咁啊嗰日咧就会系个日子就系11月7号啦，咁啊请大家咧，如果系登记到嗰啲朋友咧，请你喺当晚7:15咧要到达香港电台登记入场啦。啊，咁我哋就好快就会开场啦。咁啊，多谢大家即系咁快咁踊跃去攞。咁但系其实仲未冇晒机会，即系仲 有 机会。 几多场咁样噶？ 一次 一次性 嘅啫。我哋系啊，梗系啦，梗系一次啦。呢啲唔系出边咩馆嗰啲。 我知。 我哋系回归听众，即系希望可以照顾下啲听众。 但系真系唔够喉啊嘛。 系呢个系得噶啦，40周年系可以播啊，因为。 哦、 我哋会录 播 吓，我哋录播翻喺翻呢个节目度播，所以大家可以从收音机， okay. 或者上网听翻都可以嘅。 咁 啊，即系其实都冇咩特别嘅，都系无甚可观，不过净可以听讲翻以前 啲啦。我都 主要系听啦，系咁就汤宝如又冇喺度唱，所以咧冇靓女出现。 唔紧要，我坐喺度睇啫嘛，视觉上都有啦，系嘛。 咁咧就到时请大家即系早啲过嚟香港电台啦。嗱、啊，咁因为我哋就唔需要有飞噶啦，因为你登记咗，你就出示呢一个证明文件咧、就可以入去啦。咁啊，到时聚一聚啦。咁其实仲有头先未讲完，就话其他我哋香港电台嘅节目咧， 系 都未派嘅，即系仲有得派， 仲有得派嘅。 系啦，我头先派嗰部分就冇晒， 冇晒啦， 一开始就冇啦。 其他仲有嘅， 系 OK， 快啲打话嚟啦， 请留意 几号电话话。 我唔知佢哋嗰电话有冇改啊，我嘅电话就18723800应该都啱嘅。 okay. 都系香港电台嘅电话嚟㗎。 好。 OK， 咁今日呢就好多谢汤宝如啦。 啱讲啦。 咁嗰日你嚟唔嚟呢就睇下到时你练歌练成点啦。演唱会紧要啲啊。 我睇到我都有抽时间支持你。 总之那一天 好。 你来的话就来吧。 好的。 那一天， 等你的 concert 啊！ 你就是七月十，唔系十一月十五号。 你是七号，我十五号。 再见旧友，感触万千。旧日笑声似在眼前，聚聚往日旧情意，慢慢抱负于心愿。世界在转，星光在闪，默默也适应自然。现在你或未如愿，命运每天都变迁。在前面，再见旧友，感触万千，旧日笑声似在眼前，聚聚往日旧情意，慢慢抱负于心愿。世界在转，星光在闪，万物也适应自然。现在你或未如愿，命运每天都变迁。 那一天啊，哇，好轻松嘅一首歌。 我以前细个好中意呢歌， 曾老德。 系啊，我以前比赛唱歌都系。 系啊，即系拣呢只噶。哦，呢一只非常之轻松愉快。 嗯。 头先讲起咧，即系我嗰个 mini concert 咧，系四十周年嘅一个小小嘅聚会啦。咁、如果你四十周年，其实我喺电台都四十年啊嘛。咁当然识晒所有嘅同事，所有嘅 DJ。咁其中啊何嘉丽啦，你识啊三个小神仙，咁个啊神仙个头咧就系啊郑丹瑞啦， 郑丹瑞林珊珊， 林珊珊三个小神仙，但系咧两个咧即系阿蛋同埋阿徐声即系何嘉丽咧，就录过一只歌嘅，就系我哋电台嘅广播剧，叫做《无可奉告》嘅主题曲。 吓、啊，原来系广播。 是啊，主题曲嚟噶。咁你不如你扮演呢个 DJ 何嘉丽啦，而家 你应该重温翻你。 我唔系我咁， 呢个系男手。 唔系呢个女仔唱噶嘛，因为何嘉丽，咁我咪扮郑丹瑞咯。 系、啊， 咁样得唔得？我未讲过呢只歌，唱更加未唱过啦。 我听过，我好中意呢只歌。 嚟嗱，我哋试下。 好，嚟啊！ 即系做 DJ 就系有啲咁样嘅。勇气啦，系完全咧系未试嘅。我可唔可以重新弹？因为咧，原来咧弹咗嚟系要讲好多嘢。 一弹就要讲噶啦。 我印象中阿蛋讲得好快下嘅，好试下嚟嚟嚟 ，OK。 唔系，一弹就讲，应该差唔多少少先讲，好似我觉得。 唔系，佢弹得好听噶啦，弹啦，嚟、 OK、啊！ 我打电话俾你，讲咗几句你就收线， 你变咗好多，点解唔同我倾落去咧？点解心不在焉？点解对我更冷淡？点解我讲咩你都冇反应嘅咧？ 从你，你不停的追问，你痴情的态度，令我停停下脚步，还有你追求的心愿，我心曾想配合，但我难照做，这是你爱的控诉，还是爱的追讨，但我始终感觉到此去没去路，我没有说不爱你，从未说不喜欢，但我心知此刻相爱时机未到。 那个边个嚟噶？识咗几耐啊？去到几多次街啊？有冇拖过手啊？点解唔介绍俾我识？有冇上过你屋企啊？有冇一齐听唱片啊？ 从你 普通朋友， 你不停 唔会咁噶 的追问，你 寻晚你咁夜翻 的态度，令 我唔算太敏感啩？究竟有冇呢个人嘅啫？ 还有 到底你想点啊？ 你追求 我付出咗咁多。得翻啲咩啊？ 我心曾 你话我系正选抑或系后备咧？ 但我 咁违法， 算唔算过分啦？这是你爱的控诉，还是爱的追讨？但我始终感觉到此去。 呢只歌好容易 嘅， 好容易捞 啊！ 即系原来咧，唔唱歌系好容易嘅，讲嘢啫嘛。 其实最吸引系， 不如我学晒所有讲嘢嗰啲歌咧，所有独白嗰啲歌咪得咯。 即系下一首要唱《天各一方》咁 啊！系啊，《天各一方》有我又可以讲嘅，即系我扮如曾又得嘅，仲有好多只嘅， 好多 有好多只。 但阿蛋就好多嘅。 阿蛋， 留给最爱的说话 系啦，系啦，系啦，好多佢讲俾啲女女听啊，都有嘅。 咩咩湿滑嘅公路 啊，系啊系啊系啊，咁诶系嗰啲啱嘅，即系因为 DJ 情怀啦， 系啊嘛， 一来即系都会有嗰种感情啦，二来咧就真 同埋你哋把声真系好好听。 等我感冒先啦，等我好似你咁感冒先， 有啲沙沙地咁系嘛， 更好听嘅系。 系 咁啊！头先只歌就系阿何嘉丽同埋阿蛋嘅一首好好听嘅杰作，叫做《无可奉告》。 无可奉告。 跟住落嚟咧，即系汤记，你既然咧都真系撑咗成晚啊，喺度少少，即系已经由今朝啊一路踩到而家，即系你都算啲毅力惊人啊！成日咧。我睇到你嗰啲资讯咧，去咩去都好外省嗰啲咧，好辛苦噶。 飞机咯， 因为嗰啲飞机成日 delay 咧，系咪啊？ 系啊， 喺机场嗰度， 我试过等个五个钟头， 哇， 都仲唔知飞唔飞到。 系啊， 有其他航空公司就话已经唔飞啦，咁啊好彩我又飞到，即系有时 睇天气啦，你知有时打风啲季节咧，我好怕坐飞机嘅。 嗯， 基本上系咯。 咁啊，梗系啦，即系。 系啊，一落雨啊，或者点啊，佢就又唔飞噶啦。 系啊，咁啊，而家好多嘅。如果即系我初初。即系 N 年前咧，试过咧，即系又等咗好耐啦，跟住咧就哎呀，好要维修下飞机，即系嗰啲咁啦，唔知咩事啦。 佢哋系有啲冇原因， 冇原因啦，即系空管嗰啲系常事啦。点、知我哋一齐冲啦，哎飞机啊起飞啦，终于上晒机嘛，系真系起飞啊，跑道冲啊冲，冲到跑道咪啫咁样刹制喎。 吓、啊，有啲咁嘅事真系噶？ 系啊，系真事嚟噶。 刹制跟住就唔停， 跟住话诶，我哋都系有啲问题，都系唔飞，哇吓到我。再落翻机， 仲要落机添啊！ 落咗机又再等过佢整咯，咁有啲人直走咗，唉、哎、你唔好 搞，即系唔敢坐架飞机啦、 哎，我转火车， 我要唱夜机啊咁样。 我头先你又准备咗一只我哋都好中意嘅歌嘅， 系啊哥哥嘅 哥哥 哥哥哥哥嘅一只叫今生今世，我自己都有唱过嘅，有翻唱过嘅只歌。 啊，我以为你话今生今世都唔搭嗰种飞机，唔会嘅，唔使惊。你一路咧都会好畅顺，一路咧即系为我哋即系全中国嘅同胞 人民服务啊嘛， 系啦。 幻变的一生，默默期待一份爱。踏过多少弯，段段情路也失望。我不甘心说别离，仍旧渴望爱的传奇，不舍不弃，无惧长夜空虚风中。继续追，风里笑着，风里唱，感激天意伴着你。纵是苦涩，都变得美。天也老，人海也老，唯望此爱爱未老。愿意今生约定，他生再拥抱。 凝视十分，倚窗看门外暗灯，迷途夜雨静吻路人，沉在雨中低低声的说 Happy birthday my loved one。 为何现今只得我呆望如斯，呆呆坐姿夜半已是，拿着两杯冻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 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陪我庆祝今次新生。 十首名曲今日都唱咗一大半， 是啊 一个歌手变咗而家系主持， 玩票性质啫。 Anyway， 我哋都会继续嘅支持吓， 你都要支持我哋呢个节目啦。 呢个当然啦吓，咁啊即系礼拜六睇你啦，听礼拜日听我哋咯。 好啊 ，OK，Thank you， 多谢 Vince， 多谢， 多谢晒 Vince。 零时十分啊，就嚟。 为何现今燃亮珠陪我庆祝今次新生？绵绵夜雨，无言泪珠，齐来为我添气氛。无人夜中穿起那明。直至路时，拿着两杯暖的香槟说 Happy birthday to me。 Yeah. 已入睡，如能如志，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可找着你。 希望全世界朋友有一个甜蜜嘅美梦，迎接明天礼拜一的来临。下个礼拜我们会有另外两位嘉宾来二千零歌再重聚，请特别留意。下个礼拜同样时间九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至到十二点。Good night, everyone. 各位晚安，多谢。